强国人上补习班，扮脱北者身份，扮政治难民移民欧洲，造假啊？唔系，系模仿抄考。材料制作嘅功力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啦，网络嘅世界大战啊，又开始啦。喂，孙杨有冇食禁药呢？咁究竟佢系咪新世界呢？佢系咪呢个千五米之王呢？嗱，到节目呢日呢仲未有分晓嘅。咁呢，但系呢网上边打紧交㗎啦，打紧大战㗎啦。咁睇下到时鹿死谁手啦。我系强国生还者之一嘅八旗。 国内嘅塞车情况咧就越嚟越严重，咁啊估计啊2020年咧国内嘅私家车啊汽车种类咧应该系超过两亿架嘅，咁啊啱啱最近嘅消息咧就话有一个巴铁一号啊，唔系空军一号，系巴铁一号啊，应该我估计系巴士夹埋地铁一齐合并嘅一个新型嘅交通工具啦，到底系利民嘅产品啦，定系一个嘅吸金骗钱嘅一个伎俩呢？我是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个礼拜的强国生还者。我是 MJ。 我是 8K。 我是阿 Win。 咦，为什么我们今次再介绍多次自己呢？因为我们现在录音室上面是有多一个人的。我们今集请来一个特别的嘉宾，他是阿 Bird， 给掌声他先。 好大家好。 是啦，因为呢我们每一集都想即是个节目丰富一点啦，咁除了是我们自己三个在讲之外呢，我们嫌寡制，咁我们呢可以请一些特别嘉宾上来呢，就跟大家一起 share 一下一些强国的经验。咦，阿 Bird 好像都是一个强国生还者来的。 我现在是生存者啩。 生存者。 我现在基本上我由2008年开始，我在温一路长时间是 stay 在温州的。 哇，就来十年啦。 我就嚟十年。 咁啊，目睹温州冇乜变化喎，以我印象中温州嘅变化唔算 大， 都算大啊，系啊，可能我系中间几年先去嘅，咁啊，所以一阵我哋可能都想同阿 Bird 了解多少少，可能而家仲喺温州 都有 长期嘅， 系啊， 咁我哋一阵可以多啲了解下而家温州嘅最新情况。大家心目中可能都认为哇，温州人好有钱啊，周围炒房啊，点啊，二奶三奶成个温州好多嘅，我记得我2013年。去的时候真的很夸张的，所以我们一阵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是，我想温州可以讲一集的，但是今天我提刚才咪后我了解了 Bird 原来是跟政府官员的沟通比较多的，我们阵间很多新闻那里我都去了解一下，其实很多好像真有一个谜一般的面纱在里面，究竟政府官员他们是怎样的呢？我们跟中国的政府官员交流沟通有什么要注意，有些什么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又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呢，可以慢慢讲的。但是今天现在最 h 的话题呢，我都由奥运嗰个讲起啦，全城最热嘅奥运。咁香港近嚟有咩新闻系大家会留意多啲噶？ 香港啊，如果围绕翻奥运先啦，咁啊，譬如今日时间8月9号啦，咁啊，刚刚朝头早出嚟嘅最 hit 嘅 topic 应该系孙杨 啦， 终于攞到呢个泳队嘅第一面金牌啦， 200米嘅背泳啊！ 系， 唔系杯 名，唔系200米啦， 系啊，自由泳， 系我成日谂住嗰个傅园慧啊， 我都好中意佢， 系啊， 佢嘅表情， 系啊，真系，我个脑咧依家不停咧有一个咧，依家开始咧 ，Facebook 啲人叫佢做强国火鸡姐啊，系啊，咁咧我就觉得佢好 cute 啊，咁咧我就成日个脑谂住啊，200米背泳佢攞咗，啊唔系佢攞到铜牌啦，一不停围绕住，唉，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 你应该要加入佢嘅粉丝团噶喎。 就嚟噶啦，就嚟啦！我哋讲翻孙杨先啦。 咁啊，终于攞到呢个金牌啦。咁啊，不过咧，即系睇翻呢几日咧，都几多呢啲咁嘅负面嘅消息围绕住孙杨噶。咁啊，由今日攞到金牌嘅掟帽啦，呢单嘢又系好得意。你有冇睇咧？唔知兄弟们 掟帽。 佢攞咗金牌啊，可能你冇留意啦。攞咗金牌咧，佢就好开心，好似啲足球员咧就掟波衫。咁点知咧，佢喺个泳馆里面掟帽嘅时候咧，咁掟帽咧就俾人就吹翻落海。本来谂住去向啲观众咧掟帽，俾佢掟泳帽嗰啲观众啲 fans 啦作为留念。一掟上嘅时候咧就吹翻落海，咁结果又系一个测试啦，系啦。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啦。 咁都好过啲。 啲观众收到之后掟翻。 佢收尾转头喺个细个泳池度执翻，再掟多次啊！ 心体扬啊，心体扬。 唔系，即系个观众掟翻俾佢，你掟俾佢，跟住佢掟翻落嚟，嗰度先大镬。 哦，咁佢都好聪明嘅，佢系中国嘅球嘅 fans 嗰度嗰边掟咯。 喂，其实咧，我真系唔知道每个地方嘅人民系点睇。嗱，讲真喺香港咧，我哋其实唔系真系十分留意宣扬嘅。嗱，我通常去嘅地方都比较少啦，即系上海啊、深圳嘅地方啊。喂，温州系点样睇嘅咧？ 温州因为近呢几排咧，我全部喺去啲农基地嗰度，因为我其实我投资喺啲农业嗰度嘅，咁所以咧呢几排我走嚟走去都冇，我真系都冇时间睇奥运嗰度。但系我觉得今年系其实淡咗好多啊！今年淡咗好多， 即系唔止香港，温州都好淡嘅。 其实淡唔系我见到气氛淡咗好多，因为你我唔知咧，因为你其实你过往有冇发现咧？过往咧，中国队一开始即系奥运开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话要几金牌榜要点样样讲好多嘢噶啦嘛。 第一日冲 四金啊！系啊，或者系今年我哋要攞几多金牌，已经要讲啊嘛。但系你发觉今年好似冇乜人讲 哦， 系咪基本上系咪国家本身都可能系咪已经预计到咧？ 未必唔系。我自己有谂法咧，就系咧，其实咧，习近平打贪咧，有好多足球好多就全部打大家，其实大家射晒啊！我就发觉咧，其实咧有好多嘢咧，以前咧系有嚟宣扬又好，边个咧系有教练喺隔篱啊，好多嘢噶。但系即系usually你讲嘢有教练系 care 住，即系 小心住。 我发觉今年好似唔呢班友真系。 好似只系自己一个单拖咁样， 全部单拖噶。头先嗰个女仔咧，即系话，即系讲个表现好特别啦。系啊，佢即系话啊，突破咗几秒啫，即系零点几秒啫。但系咧，佢好开心啊。但系你过往咧， 如果过往唔会嘅，有人帮住嘅。 真情流露，过往冇真情流露，其实有套剧本俾你嘅。你今年系你要攞咩嘢？跟住然之后你讲完之后你做咩咧？系完全有晒剧本嘅。但系我今年系冇， 可能真系同阿 Bert 所话斋咧，即系会唔会同呢个？ 我喺度估嘅啫， 可能真系好明显嘅，见到以前嘅访问咧， 有人 有晒稿，有晒成，又会有人帮佢准备，唔俾你去讲任何一个错。 同埋咧，你好多背后啲一啲动作咧，全部安排好晒嘅，即系你后边点样样，其实我。其实咧又好多全部安排好晒，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曾经有段时间我同 Nike 咧系即系一齐做嘅，即系我好了解。其实今年好多人话啊，你咩运动精神？点解从 Nike 就冇讲运动精神嘅？而 Nike 咧好得意，即系可能拉开嚟讲，因为我之前点啊？Nike 咧佢从来咧，你睇啊 ，Nike 从来未做过大型运动会嘅 sponsor。 系， 因为佢又从来未做到咧，同埋佢个 spirit 唔同嘛，奥运系参与啊嘛，但系咧 Nike 咧有几个 slogan 好记得 ，I come here to win，just do it 啦， 唔系 just do it 呢个好明显啦，佢有几个 slogan 啦，奥运嗰只 I come here to win，there's no one up，winner and loser， 即系我冇 win，there's no one up， 即系冇第二、第三名啊 ，winner 同 loser 嘅啫，我唔攞第一我就输噶，同埋佢捧啲人咧系全部都好 charisma 好强噶，你睇简东拿咧，佢唔会话我系一个君子。点样咩踢记者、踢运动员都咁样，但系佢系佢一个即系 Nike 层嘅好 sponsor。其实咧，成个产业链之后咧，好多系特登系做好多嘢咧，系成日你点样赢噶，所以好得意咧，就即系 Nike 好做一啲 grand marketing 咧。你从来佢冇做，但系咧好多年咧，你记得 Michael Johnson 赢400米破世界纪录嘅时候咧，你唔记得嗰年系 Reebok 做 title sponsor， 但你记得 Michael Johnson 将只红金色嘅 Nike。跑鞋等响个记者会嗰度嘛，同埋咧，跟住有一年隔年系 Green 咧系赢呢100米纪录嘅时候咧，佢嗰个 contract 嗰度讲到明咧，佢跑赢咧系要将只 Nike 波鞋咧掟上观众席噶嘛，所以系讲到明，讲到明系要即系佢嗰100万嘅 sponsor， 佢一定要做呢个动作嘅。所以你阿 Wing 头先讲咧，阿 Wing 头先讲咧，佢话咧宣扬咧掟帽，我即刻谂起呢样嘢， 即系有啲好。讽刺嘅，即系譬如好似睇啦，多谢阿 Bert 啦，俾好多啲 Nike 有啲资讯我哋啦。咁如果回顾翻宣扬呢件事咧，即系我都好期待，究竟礼拜五咧，佢究竟会唔会有大战呢、這个？个名字我哋头先 分析咗啊。我哋咧就同大家回一回带先。嗱，香港嘅观众朋友啦，其实未必真系咁留意强国嘅新闻嘅。咁其实宣扬发生咗啲乜嘢事咧？咁宣扬咧，其实佢就系一个泳手啦，中国好抱负希望泳手，咁温州都系嘅。 量噶啦，好有抱抱有希望嘅泳手。咁啊赢过好多嘅金牌啦。咁跟住咧，佢喺对上第一次出席呢个游泳比赛嘅时候咧，同澳洲泳手贺顿。系啦，譯音啦，系啦，總之一個賀頓澳洲嘅泳手，咁大家去爭個金牌啦，咁賀頓贏咗嘅呢一次，咁咧跟住咧阿孫楊先生咧佢就即系其實佢又冇乜嘢嘅，賽前咧就話佢有少少潑水挑人啦，唔知係咪中間有啲火藥，唔知中間係咪有啲火藥味咧？咁賀頓俾人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啊，我唔係好想傾下啲人有禁藥問題嘅選手咁樣，係啦，咁所以卒之咧就引起一個哇有嚟強嘅玻璃心啦， 就世界大戰啦， 係啦， 全球嘅鬧戰啦，已經係鬧得好，包括我哋頭先所討論嘅，佢居然係點錯相添，係啊， 係點有啲咩玻璃心嘅行為咧？中國嘅網民，我想睇下。 已经是好疯癫咁去到呢、這个MACK, 佢个名字应该系 Mac, 澳洲泳手就叫 MACK Horton, 系啊 ,Mac Horton 有个 Instagram。泳手呢啲名字都比较普遍嘅，咁有另外一个泳手呢好似。 唔系泳手嚟㗎。 唔系泳手，一个运动员，奥运嘅运动员叫 Mac。 系啦，因为个名字呢又太相似，咁呢就啲网民啦，或者叫网军啦，唔知网民定网军啦，咁网军就系真系 好辛苦爬墙出嚟嘅时候呢就去咗呢个阿 Mark 啊，唔系咗 Mark， 去咗阿 Mark 嗰个 Instagram 度留言，疯狂咁留言，报称啊系超过200,000嘅。 佢哋好分裂，佢哋唔系第一次嘅，上次台湾佢都试过咁样噶啦。诶、战场喺边度啊？唔系呢度咩？ 揾错咗，走错咗，咁啊，所以而家咧啊，包括被点错上嘅一个 Mark 咧，就喺翻自己嘅 Instagram 度留言啦。其实我唔系澳洲人，亦都唔系一个泳手，求下你啦 ，Mark， 可唔可以帮晒手道歉啦？我唔想再。被人滋扰啦，已经系发展到咁嘅情况啦。 O K O K， 跟住主战场啊，主战场系点样啊？睇下主战场 主战场啊，哇，都应该我哋见到阿白旗应该系稳紧啦。主战场应该系超，我谂应该又系有几万噶啦，起码。 我唔讲主战场先，因为即已经有另外一啲人咧加入咗战团噶啦。咁咧有个法国嘅泳手啦，叫做拉富尔啊。咁咧就话其实孙杨咧佢啲尿咧系紫色嘅。 呢、這个我啱啱都睇到，但系真系好恐怖啊！只有听个蓝血人啊，卫斯理蓝血人、纸尿人呢、這个真系都， 佢即系中意食提子啫，又唔可以咁样断定嘅。我哋要讲证据噶嘛， 食提子唔会屙住， 可能本身身体有少少问题。 唔系，你要明白佢系喺中国嗰度咧系长大啦， 咁啲提子亦都未必系一样嘅。 人造色素系几咁犀利吓？呢、這个佢都系受害。 系啦，依位法国泳手咧一拉咧就唔系就系讲孙杨啦，咁佢直情话咧，即系佢直情所谓咩质疑中国运动员嘅实力啊，就话佢点啊，话好嗰啲想法或者做法非常之呕心。非常啲看裝，咁咧即系呢个法国泳手又就咁样讲啦，咁样样系啦，咁就我谂新一轮嘅战事咧又会开始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再睇下之后个发展会点啦吓。 其实咧，我觉得主要都系咧上一次就呢个孙杨嗰个禁药事件， 系 国家个处理咧系有少少问题嘅， 系 咁系应该系国内自己一个比赛嚟嘅， 系 咁啊孙杨咧喺八月份嘅时候咧就参加。加咗呢个国内自己嘅比赛，但系咧亦都喺早于五月份嘅时候咧，佢就已经递交咗一个嗰、那个有啲禁药嘅证，系有个药物测试。咁但系国家最后居然系喺成个比赛完结咗，奖牌都颁完，喺11月嘅时候咧先至公布。话孙杨之前嗰个血液样本啊，系呈呢个有问题嘅，判罚佢停赛三个月，而三个月里边咧系由五月份递交开始，咁即系换言之就八月就已经系完结咗，咁啊褫夺咗个金牌就算数啦。咁呢个处理咧，因为毕竟孙杨喺2014年呢个比赛嘅时候，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佢已经系2012年嘅金牌得主嚟，咁基本上已经系喺呢个禁药事件咧系全球都会系关注嘅一件事。 同埋我知道咧，拉咩好似话呢一只药嗰个，我因为我 detail 啊嘛，系呢只药系响禁药里边个 list 系除名咗，即系唔算系禁药嚟嘅，即系唔 系，即系食嗰只。 因为你其实你禁药嘅目的系 push 你嗰个体能，响比赛嗰度有突然一个突破啊嘛。但系拉咩，我睇到嘅 information 咯，我唔知道可能大家 verify 一下啦，就系话咧话呢一只喺嗰个禁药嘅 list 系除咗名噶， 吓、哦、吓。我估呢个系强国嘅新闻嚟 嘅。唔系呢个国际嘅，呢、這个国际嘅、 哦 okay。 其实我点解即系有 咁样即系清白喎，佢冇食禁藥。 唔係兩種，因為你藥又你睇，因為你其實你之前。 前你好多话，你之前好多话中国有啲咩马家军点解点解特别咧？因为佢唔系食紧你西药啫嘛，因为你亦都唔喺个 list 上高，即系咁样样响吓。佢用其他我唔记得佢食一啲中药嗰啲一啲补品咁样，令到所以佢全部都有痘暗疮好犀利谷出嚟咁样啊。其实咧，我觉得点解宣扬特别咧，系因为从来中国就算咁多年啦，或者系八四年开始有第一个金牌之后咧，有金牌之后咧，从来咧一路咧系未突破到系呢个体能性嘅比赛嘅，之前都系技术性嚟，你跳水啊，或者一啲乒乓波啊，体操啦，咁乒乓波响体能性上高系例如跑同埋游水呢啲硬体能比赛咧，系从来未赢过，所以嗰阵时点解阿刘翔一赢跨栏系咁犀利，因为佢第一个即系第一个田赛啊，唔系田径，即系跑步上高系赢到嘅，跟住然之后孙杨系第一个系游水赢到嘅，所以系女仔又之前有庄泳系赢过，但系男仔系第一个系真系斗赢其他男人。 咁、okay, 啊真系扑朔迷离啦，不过唔紧要啦，即系总之而家咧奥委会、中国嘅奥委会啊，咁就都当时咧就确定咗佢系有服禁药嘅，咁但系呢个件事唔重要，出嚟个结果先重要。出嚟咧咁而家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系话咧，而家又嚟啊向中国人道歉大赛，而家咧中国嘅网民我知道其中一个好有趣嘅画面就系、是，喂你澳洲何顿选手你要向我哋中国嘅国民道歉，我哋有一个心好伤啊。 其实咧佢依家叫道歉咧，正唔系净系中国嘅网民叫佢道歉，其实中国嗰个泳协啊，即系官方机构啦，其实已经都叫过喂 澳洲道歉， 澳洲泳协要道歉啦。其实咧依件事咧喺我哋强国喺国内咧都有个小风波。咁好啦，依家个泳协就叫澳洲泳协道歉咁样样啦。咁咧黄思聪你知唔知 啊？黄健林个 黄健林即系我哋强国都佢系咪 万达集团个 集团个仔 系啦 个仔。咁咧就佢喺佢嗰个微博嗰度咧打咗一句说话出嚟，佢讲乜嘢嘢咧？嗱，开头 系咪日本国歌嗰件事咧？ 唔系，佢讲咩咧？呵呵，嗱，佢系呵呵啦，按着别人嘅头向人道歉咧，呢啲事咧只有中国才好使嘅啫，系啦，拿出去咧使别人啊，不吃你这套。 你佢无非都系想带出咧，你譬如早段时间咁多艺人啦、 啊， 或者因为佢哋点解要出嚟道歉或者乜嘢咧，都系因为要赚国内人嘅钱嘛，要抢市场嘛。咁你谂下一个澳洲嘅泳手，佢凭咩要同你道歉咧？佢根本唔会同你有任何嘅精神嚟讲啊，可能佢老豆有冇我唔知啊，正常冇咩生意流亡，正常冇。佢一个泳手嚟啫。 我估咧星期六咪千五米嘅、 啊， 通常以中国嗰啲电视剧、电视台做法咧，佢、哋可能何顿要打格仔噶啦，唔俾出噶，唔俾出噶。我哋唔可以俾一啲窝囊我哋饭碗嘅人喺我哋电视台嗰度出现。 咦，我睇依个 Facebook 咧，好多依、這个即系包括即系香港呢啲本土派又好啦，反对派又好啦，总之系好多好多留言就话针对依件事嘅。就话既然国内又话而家澳洲点点点啊，包括又亦都针对翻孙话咧，我因为冇睇直播，佢话孙杨赢咗冠军嘅一刹那二百米，今朝早系去到澳洲嗰边嗰啲国民啊观众嗰度咧，冇、okay? 人拍手，佢、又唔开心啦，点解唔好拍手咧？系咪嬲我或者点样咧？咁就又引起呢个骂战啦。 哇，有 咁啊！而家国内啲人咧就话要抵制澳洲。唔去澳洲旅行，唔系澳洲，唔系澳洲奶粉， 系啦，唔抵代鼠， 系啦。咁 我头先讲嗰位法国泳手嘅说话，会唔会抵制埋法国咧？迟啲系啦，即系可能讲紧话咦，唔饮红酒，可能饮 唔系 LV 红酒，唔系 LV， 有机会。 通常咧就口里说不啊，身体都好诚实嘅。佢话抵制日本好耐噶啦，咁但系吓、你见到日本嗰啲中国嘅游客不断咪咪， 从来都冇停过，从来都冇停 过。不过咧，我睇到澳洲嗰边嗰个回复咧，其实都真系好正嘅。呢度真系忍唔住要分享一下啦。澳洲回复佢系话点样咧？喺澳洲奥委会嘅团队价值之中，呢、這个字英文字点读啊 ？Aspire，Aspire，OK。 Okay, 总之系团队价值啦。团队价值有个英文字母 E 嘅 ，E 咧就代表 express， 呢个系可顿佢嘅权利，佢只系发声支持清白守规矩嘅运动员咁解嘅啫。我觉得佢呢一段嘢唔知系咪我自己即系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啦，我觉得佢背后好多 meaning 嘅 ，aspire，aspire，aspire，aspire，aspire， 唔知嗰段嘢系咪即系我听者有意咁样咧？ 我覺得佢係背後好多 meaning 喺入邊，即係話其實我哋嘅運動員咧，佢就有個人發表意見嘅權利嘅。調翻轉咁睇，咦，係咪話我哋中國嘅網民、中國運動員其實佢哋唔係咁有發表自由意見嘅權利咧？我自己真係心多咁樣諗諗咋。 好似頭先阿 Bert 講開啦，咁你話中國運動員咧，我相信喺過去十幾年咧，真係冇乜自己可以發表自己意見嘅權利嘅。 唔係第一次聽啊，我記得。 其實你阿李娜。 李娜是最出名的， 是啊，李娜最出名，是啊， 李娜最出名的是什么呢？ 他没多谢谁的，都不是说错东西，没多谢谁的， 被人斗把琴，大家听众如果有兴趣呢，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李娜，因为今天早上呢也都得闲呢，是望一望李娜的身份。咁刚刚想起今天我们想准备讲一讲孙杨，望一望李娜，真的我再重温返，真的好都挺好看的。个官员 系 依头颁完奖，依头一巴咁系佢， 系佢犯咗乜嘢行为啊？ 包括头先阿 Bert 所讲嘅，有人讲过话佢致辞嘅时候冇点名，冇点名去多谢名谢一部分嘅官员啦。啊，嗰个好似姓萧嘅，姓一个不萧嘅萧， 佢系多谢自己嘅屋企爸爸妈妈， 冇点名去多谢一啲官员， 冇点唔系以国家或者系。是体委那些是带头，是先多谢爸爸妈妈。 所以刚才 Bert 讲得很啱，他们呢之前呢即真的不知道好事还是坏事，打摊是一件好事的，但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他们资源可能少了，即是没有那么多人去编排那个剧本、角色导演、对白这样。但是他们以前呢就真的可能我们拿完奖之后呢第一部怎么做，第二部可能有排过添。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排，就有那些那么脆怪的表情出来、其实都有好有坏、 其实这个好坏呢真係好难去衡量或者乜嘢嘅。譬如头先我哋啱啱讲嘅李娜，咁佢以前喺即係一路喺个国委会咁样、国家呢个体育体委会应该叫做一路培育佢，到佢以至到出嚟佢係非常之不满呢个体制。佢基本上譬如点样去打一场比赛，点样去 training， 点样培训，点样食啲乜嘢嘢，全部都係国家严格控制嘅，包括佢而家嘅老公，当其时谈恋爱嘅时候咧，都好似系有历尽千辛万苦嘅。咁收尾到应该系2008、2009年，佢决定退出唔同国家玩。咁佢面对一个自负盈亏，自己去学啊，点点点，反而出嚟系一个好好嘅成绩，最高嘅排名应该系排到世界第二嘅。咁于是亦都可能会系相信系其中一个原因，对呢个国委个体委会咧系有一定嘅冲击嘅。咁可能会唔会亦都系造成头先啊？MJ 所讲，而家诶，点解好似冇咗呢啲剧本啊？或者啲体育员终于有翻自己嘅 character 啦，好似 C 朗咁，中意同你签名，同你签名，好似啲个国际体育明星咁嘅。 佢自己系变咗一间公司啦嘛。你头先咁讲咧，我突然间谂起一啲嘢咧，因为咧曾经有好多次，即系例如特别是体坛比赛里边咧，佢会国家系想我点样排，我点样攞边个几个金牌，佢成套有晒计划噶，所以可能系，咦，可能响。四月半准决赛嘅时候，你输俾佢，边个即系佢想边个对边个吓？即系曾经有咁 乒乓波吓 咁 试 过嘅，咁啊，所以亦都令到运动员系好不满，即系喂，点解唔系我自己去比赛咧？咁我依家谂起咧，即系佢系一个集体意志，我要响啊，我作为一个成个。我要喺呢次比賽裏面我要攞幾個金牌，係響邊幾樣咁攞？我即係當我唔知道啦。嚇，佢有一個咁嘅計劃嘅。我諗起咧，即係另外突然間我諗起，因為我有一個係響東海艦隊嘅朋友。咁佢嗰陣時，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身份證噶嘛。但係當你當兵嘅時候咧，佢係冇咗個身份證噶嘛。咁佢同我講翻，佢第一日即係報到嘅時候，佢話啊，今日開始佢已經係全部都冇曬身份證噶啦，就全部換曬軍人證。於是從今開始，你哋唔係一個人，你哋係國家嘅機器。国家只系住俾呢个任务嘅啫，嗱，嗰个任务我唔讲啦吓，咁所以咧，佢哋嗰阵时咧，响嗰个身份，即系佢作为一个兵嘅时候咧，佢系一个机器嚟嘅啫，系国家嘅机器，国家要做乜你要做乜，咁系其实会唔会系佢作为呢个运动队，亦都系一个代表国家去出去打一场运动 仗？我相信都系一个， 你都系一个机器，你都系一个机器，你机器国家要你做乜你做乜，你今日唔系一个人，你 系 一个机器嚟嘅 吓。所以其实咧，呢个咧所谓即系我哋强国嗰个举 國體制，其實佢就依個訓練方式咧，喺國內咧，或者甚至好多國內嘅本身嘅運動員咧、嗯，其實都好質疑呢樣嘢嘅。咁亦都有一啲報道咧，都講依個舉國體制一啲弊病。咁、 嗯、 早幾年前咧，其實即我記得有個報道咧，喺北京啊， 係 嗰陣時咧有一個叫做張尚武嘅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 聽過啊？ 係啦，咁係咩事咧？佢咧本身咧，佢年青嘅時候咧，佢係喺依個世界大學生嘅運動會咧攞體操冠軍。咁、咧，佢喺2011年嘅時候咧就俾人發現，即係喺北京見到佢啦，係做乜嘢咧？唔係做教練，亦都唔係做啲咩特別嘅專業人員咁樣樣。 去咗腳底按摩， 係咧見到佢北京嘅街頭賣藝。 吓、 啊，系啦，咁就喺卖艺就做翻佢嗰啲可能托马斯回旋啦、啊，即系佢喺个街头度，即系就叫做卖艺啦，好听啲叫卖艺。 喺五门嗰度做紫金城咁样， 系啦，咁就就有人就将依即系依个事件啊，咁样样就话喂，其实依你依个举国体制系咪即系再合时宜咧咁样样、嗯？因为其实其中一个举国体制即系依样嘢咧，即系一个。國策啦，所謂其中一個弊病就係、是、咧，就係講緊話頭先阿 Bert 提過啦，你班運動員從細到大開始係一個奪， 佢冇其他嘅求生技能， 係一個集體意志嚟 嘅，攞獎牌機器嚟啫、嗯，即係你冇話所謂阿 Win 講嘅求生技能，亦、都可能冇一啲講緊話一啲即係基礎嘅教育或者文化嘅教育，咁可以俾即係佢可能我唔做運動員啦，我有將來有其他嘅發展，因為咧其實咧大家咧可以即係我哋又對比一下。即系嗱，唔系崇洋啦吓，咁但系咧有啲例子都可以讲一讲嘅，例如可能喺外国，我哋可能有啲足球员咁样，咁佢退役之后做啲咩咧？可能讲紧话做一啲。政府嘅官员，甚至做政客。 诶、我哋国家有啊，打乒乓波最出名嘅啦。阿飞哥知啊， 我知吓。 邓亚萍啦， 哦，佢就系啦。 唯一数一出可以从政嘅。 邓亚萍系好特，即系其实我觉得邓亚萍佢。當然啦，可能有好多人唔中佢，即係可能我，但我亦都唔係話特登為佢覺得佢講啊。鄧亞平係特別嘅，因為你好多喺中國，你國手咧攞到金牌之後咧，你退役嘅時候咧，國家係俾你讀下中英文噶嘛，跟住俾翻個大學學位你，即係方便你揾食噶。但係鄧亞平咧，佢真係自己硬咬咧去英國嗰度咧，係從 undergrad 開始讀起，佢跟住讀，即係讀完之後跟住攞 PhD， 佢真係硬讀噶嚇。 即係劉德華咁嘅堅毅個性嚟嘅喎，但係你譬如睇翻。头先阿白琪讲开咧，国内真系有几多个可以退役之后有一啲嘅求生嘅技能好少，或者从政啊，从商都有李宁啦， 李宁啦， 系啊，都系一个点啊。但系我哋每年出产咁多呢啲运动员，我哋可以数到几一个真系可以成功嘅喺体育背后，亦都有一个第二人生啦。 系成个配套嘛。 其实你过往咧。即系其实以前咧，系中国同埋呢个苏联咧，或者以前嘅苏联咧，大家都系计划经济嘅时候咧，大家系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荣耀嚟噶嘛。特别是咧，你其实1984年嗰阵时咧，你系啱啱离开文革几年，离开文革几年，佢开始咧觉得哦，我开始嚟你1984年有零啲突破咁样，跟住你系觉得呢一样嘢系令我哋国家喺外边威风嘅一样嘢嚟噶。咁所以你成班人咧，其实同出去打仗差唔多哦。所以佢成班我训练你出嚟，你系要帮我哋揾个威威喎，所以系其实同埋中国其实有好多咧，你咩系缺乏咗嗰个西方社会一啲嘅个人意志嘅，佢嗰啲系个人 develop， 个人 系真系一个喜好，即系我相信我哋譬如成日讲踢波，我相信 C 朗啊、美斯啊，都系实实个中意踢波，系真心噶，我系真心噶，但系国家嗰啲，我相信唔好多个系真系真心，就算系真心喺临尾咁尾啲地狱式， 你喺 个体制里边。 其实咧，大家都翻大陆咧，你喺边度见过足球场啊？ 吓，而依一两年开始多。开始多，但系即系普及紧嘅，即系国家系前进紧、进步紧嘅。 少少好多， 早喺你阿伯你之前咧， 你周围你其实好少，因为你其实咧，你好多特别嘅咧，就系话咧，就算以前香港都好咧，你 系 有足球场啲细路仔踢波， 系啊， 好多噶嘛。你跟住你喺例如可能响，我都去过巴西，你系真系有僆仔响条后巷啊，好多踢波系嗰啲种乐趣嚟噶嘛。 系，所以呢个可能亦都。都 系即系佢将个运动啊，系将佢集中喺度，当系一个集中型咁样去做呢样嘢咯。 所以咧，由个奥运得出咧，我哋系一个制度咧，其实都好影响即系所有嘢嘅制度嘅好与坏。我哋唔去评论先啦，但系制度咧绝对影响到所有嘢，包括系一个运动员哦，佢究竟系一个个人意志，即系中意呢个运动，有好出色表现先去参加奥运，定系调翻转咁讲，系用制度哦，我哋要攞呢、這个运动嘅成绩嚟为国家攞争取一啲光荣嘅，我哋应该系个人嘅一个喜好啊，定系一个集体意志咧？其实呢方面都真系影响深远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好多角度嗰度咧都可以喺呢个强国生患者角度同大家分享嘅。好啦，今集讲奥运咧就讲到呢一 part 为止啦。咁我哋下一 part 咧睇下再同大家分享啲咩先，阵间翻嚟再听。 好，阵间见。